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那这一系列节目呢，从今年的10月5号开始，在每期节目里都会有两位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榜样人物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也更好地展现咱们北京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那么在今天新一期的节目里，两位榜样人物啊，都是来自咱们旅游行业第一线的资深领队和导游，他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各自平凡岗位上那些不平凡的经历。那么首先我们要欢迎两位榜样人物做客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让我们欢迎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导游分会的导游赵恩全和曹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员曹震，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这里。那说到导游啊，我工作整整10年了，从2008年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始终是坚守在带团的一线。前6年呢是在咱们北京做地接，最近4年呀是出国做领队。我发现工作时间越长，我对导游这个工作这个职业的爱啊就越深刻。在这个带团10年的生涯当中，接待旅游团队上100个，接待游客达10000多人次。这些年呢也做出过一些小小的成绩，拿最近2-3年来说，2016年呢获得了北京领队之星，2017年呢入选国家金牌导游培养项目，被北京导游协会呢评为导游大师，2018年呢成立了曹震国家导游工作室，2018年的7月份呢获得了北京第8届导游大赛的金奖，今年的9月份也入选了北京旅游榜样的候选人。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是曹震，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赵恩全，是一名德语导游，2006年到2009年在北京做德语地接工作，2010年成为援藏导游，并在当年呢获得了西藏自治区先进个人，2016年呢被评为援藏导游全国先进个人，入选了国家金牌导游培养项目，并获得了援藏导游突出贡献奖。 非常欢迎我们的两位榜样人物来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欢迎赵恩全，也欢迎曹震，两位呢都是作为咱们导游领队出现在节目当中的，而且听你们的自我介绍啊，应该是收获满满。特别是听到曹震和恩全你们两位说到自己获得的荣誉的时候，都提到了金牌导游的项目，还有导游技能大赛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导游一般都是知识面特别广，而且是身怀绝技啊，所以参加这样的大赛应该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经历。那我们先问问曹震吧，刚才听你的那个介绍里面是说，在今年获得了第8届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的金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过关斩将的吗？ 好嘞，那说到这个今年的导游大赛，其实很多的场景啊都感觉历历在目。7月份比的决赛，今年的北京导游大赛呢，像咱们去年2017年的全国导游大赛看齐了赛制，有初赛，有复赛，有决赛，那不仅在有这个室内比赛的比拼环节，那还有增加了一些内容，那比如说在这个复赛和决赛的时候增加了现场抽取一些专题，即兴要让你就是编纂一段导游词，比如说一抽，然后向外国人如何去讲解中国的茶叶，或者说向外国人如何讲解中国的中医，或者站在咱们北京的卢沟桥上去向客人们介绍咱们中国桥的演变史， 这都是跟咱们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 对了，那么咱们作为导游员来说，这些文化知识一定要是知道且是了解的。然后抽出这个专题，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场下，然后编纂出一段即兴的导游词，马上上场就要去比拼，复赛决赛都有这环节。然后呢，还增加了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带团的环节。以前的大赛可能都是在室内比拼，但是今年的导游大赛呢，增加了也是就是提前2天抽取，然后你抽一下，比如说雍和宫啊，你要给小朋友带进雍和宫，然后你有2天时间的准备。 这个特别像是驾照考试的时候路考啊， 路考吧，你可能还之前有学，就是我今天要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我要过单边、过双边，还有准备， 就反复练习就行， 反复练习就行。但是这个没有那么长时间准备，完全靠你平时你的掌握和积累、 储备。 如果说你对这个景点不熟悉，给你2天时间，你要把故宫讲下来，我觉得挺难的。 是是是。 然后呢，2天准备完之后，然后从上车啊，接待客人的第一句话， 表情、动作，然后到我们如何去这个开篇，这叫做欢迎词。然后呢，到了车下，我们要不要扶客人？然后我们在指示佛像的时候，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手势？然后等等一系列的环节，在吃中午饭的时候，你怎么样给客人去服务？要不要去巡餐？巡餐可能这是我们导游当中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啊，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观察一下客人吃的饭到底怎么样，菜有没有上够啊？然后客人有什么意见啊等等，然后这些评委老师也是混迹在这些游客当中，可能还会给你出一点小小的小麻烦，然后呢就看你平时的这些专业技能、专业素养如何把这个团给带下来，这是其中一项。到最后一项的时候，就是涉及到30分、40分、50分这么一组题，每一组题都包含就是有判断题、有单选题、有多选题，分值不一样，难度值系数也是不一样。你可以根据你当时现场，我前边比如说自主原创导游词讲解如何，我来选择我这个分值。那选的越高，当然你拿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然后我当时其实想选一个40分的一个题，稳妥点嘛。但是当时在我前面的一个选手，一个女导游啊，表现特别的好，50分，然后全都答对了。我觉得我也要往上冲一冲啊，所以当时就刺激了我，也选了50分的题，确实挺有难度。但是还好吧，啊，平常的这些积累，再加上幸运的光顾，然后这几道题都拿下来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现场观众对我们这些选手的一个现场的投票评分，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厚爱。然后拿下来今年的导游大赛的金奖，在这里通过广播谢谢大家， 再次恭喜曹震拿到了咱们北京市今年的导游技能大赛的金奖。那我再问你一句啊，你觉得这样的大赛、这样的比赛有什么作用呢？或者换句话说，有没有什么收获？ 那我说一下吧，其实通过这大赛我有几点收获啊。第一个收获，我觉得就是对这种知识体系的这种梳理掌握性，通过这个极短的一个时间，一段时间的洗礼，让我们对这个知识的掌握程度更加深了，这是真的。平常可能是知道135啊，你可能不知道246，但是通过这比赛，你要把135456789010全都拿下来，那对你的知识补充一定是很有帮助的。然后第二一个呢，通过这个比赛呢，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包括导游、领队，包括公园里面的讲解员，以前都不认识、没见过，但是通过这个比赛，大家都凑在了一起。越往后，然后可能大家并不是一种比赛的一种竞争对手关系，而是一种朋友关系。哎，你说一段，我帮你看看；我说一段，你帮我听一听， 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互相学习的过程。所以这些我就想说的是，通过每个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优点汲取过来，放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也是自己的一个收获。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认识了一些院校的老师、教授啊，和这些公园系统的专家教授啊，咱们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带团的时候还可以多多请教。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一些其他自己不同的这种感受和收获。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建议咱们广大的导游和领队朋友们，因为这赛事应该是每年都有，希望咱们大家呢多多踊跃参加这个大赛。您记好了，收获一定是特别大的。 曹震说的特别好，可以结识到同行，可以学习到更多自己可能不具备的那方面的知识。那刚才你说结识同行，我就想到坐你旁边的，这就是咱们北京金旅导服中心的德语导游赵恩泉。我想大家平时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领域啊，可能没有什么交集。你们以前认识吗？ 我跟他认识还是去年2017年12月份，然后刚才我们两个说入选了国家金牌导游的培养项目， 一个项目当中认识。 对对，一计划，当时是在厦门开会，然后当时就看嘛，这个 北京 都有谁然后对那个时候才是第一次见面啊。 你对恩泉什么印象？ 我对恩泉大哥，我因为平常接触也是挺少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哥是不是当过兵。 没有没有， 但是我感觉他身上有一种当兵的气质， 真的是有。 对，然后以前我们也有听说援藏的这些导游，但是好像没有怎么太多接触，然后接触了恩泉大哥呀，还有一批像这样援藏的这些导游们，我们真的是从内心特别敬佩他们， 对， 很厉害。 见到恩泉的那一刻觉得哎，是不是当过兵？一个是从气势上体现出来， 对， 我们知道做导游做领队的工作，你一定要给别人的印象是要踏实， 对， 值得信赖， 对， 这一点他是绝对具备的， 绝对具备。 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通过我们的广播是无法看到他的，我觉得从肤色上来讲是不是，其实我看到曹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做这个导游领队工作挺辛苦的，风吹日晒的， 对对， 已经肤色是比较深的了， 而且还有很多皱纹 但是看到恩泉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比我们看到的其他的导游领队颜色还要深， 对对对， 肤色更深， 有那种偏红的一个感觉。 对，这是不是跟你在西藏的经历有关系？ 对，因为长期在西藏那团呢，晒得特别黑啊，有一点像就是高原红嘛。 去西藏之前是不是没有这么深的肤色？ 去西藏之前还是 挺白 的。 去西藏之前你在做什么工作？当时 去西藏之前，我在北京做这个德语的地接嘛，就在北京 入境地接 啊，入境地接 哦， 就是接待从国外过来的德国人， 国际友人， 在北京啊， 尤其是德语的， 对，德语去的 啊。这工作做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从2006年开始做的，2009年 一直做到2009年 啊。 怎么想到那个时候在北京待得好好的，怎么会想到要去西藏做援藏工作呢？ 这是2010年我所在的北京京旅导游服务中心，当时那个石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有这个援藏的一个机会，问我想不想参加。 在这之前去过西藏吗？ 没有没有。然后一听说要去西藏，心里边就想啊，特别想去那个地方啊。因为以前也听说过啊，西藏蓝啊这些啊，因为也是对这个西藏的一个比较神奇的向往嘛，对西藏的一个向往，然后就报名了，结果就选上了嘛，成为了援藏导游。 援藏导游当时跟你讲了要多长时间吗？ 当时是6个月嘛，是每年的4月15号到10月15号， 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啊，援藏。 那突然一下从你熟悉的北京的这个导游工作一下到了西藏援藏的导游了，当时能适应得了吗？特别是你要做接待啊服务的这种工作。 那么到了西藏之后呢，当地的这个自治区旅游局会给我们援藏导游呢一个培训，就是讲一些西藏的这个文化啊历史，以及这个高原反应的怎么应对啊，应急处理啊。 用了多长时间你就把这些都掌握了？ 用了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嘛，就把这个西藏的一个文化呀了解一部分啊。然后闲暇的时间呢，我要去图书馆去看一下藏文化的一些知识啊，这个关于这些知识的书啊，书籍。 毕竟是换了一个工作的环境啊，对那儿的知识的这种渴求，包括你要运用到的东西，所以学习的这方面就任务特别重。但是我知道跟普通游客不一样啊，这是在青藏高原上。那游客到了那儿之后，是一种放松的心态，或者说尽量让自己身体啊，或者这个思想没有什么包袱。那你们不一样了，你们是作为要工作的人，是要有责任、有担子的人，在那样一种高原的环境下，这身体恐怕也会有一些反应吧？你工作当中有没有出过什么状况呢？ 在工作当中呢，有一次我记得是2010年，我带两个瑞士人啊去做这个冈仁波齐。出发地塔尔钦就是4700米，在两个客人转山的过程中呢，到了海拔5600米的卓玛拉山，到那个地方就是含氧量就更低了，然后我还拿着这个氧气瓶，就感到这个身体这个到了特别大的这个极限了。 什么症状？当时 头晕不舒服胸闷，但是呢还是坚持下来了。 当时有没有害怕？ 没有害怕。 回来也没有后怕过吗？ 有后怕，怕自己要是倒在那个卓玛拉山口的话，接下来这个团队就运转不了了嘛。 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一刻其实就是意志啊。 对对，有责任坚持下来。 作为一名德语导游，在西藏的6年间，赵恩泉一共带过德语团队75个，服务人数1128人。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讲，高海拔地区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在说起自己对高原的不适应，对生命极限的挑战时，赵恩泉并没有太多的话，但他在带团过程中一旦游客出现了高原反应，他的应对处理就体现出了一位旅游从业者的专业性和责任感。 在2017年，就是去年5月份带过一个德国团嘛，当时 这个团队运转的一切都挺顺利。刚开始的几天，等到团队到拉萨的时候，那个团中的一位客人就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然后他当天是没有参团，在宾馆休息呢。然后这个随团的医生和我就去宾馆看一下，看一下他啊，他是情况比较严重啊，就是突然的这种心肌梗塞。然后我就给这个医院打电话，打电话让救护车把这个客人送到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送到那边之后呢，当天下午就这个客人呢就做了一个心脏搭桥一个手术。做完手术呢，这个客人也是在医院观察了7天。我也要在带团的结束之后呢，还要去看望这个病人，把最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北京啊，最后安全的转运到这个。 后来他好起来了吗？ 好起来了。 是 手术很成功， 确实是当时应急处理的相当得当。 对对， 安全，你要知道啊，听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是别人有了高原反应，特别是你的客人，你作为带领他们的人，作为要跟他们做旅游服务工作的人，你是有责任的。另外一方面，你刚才也说到自己克服自己的生理极限，要在那儿完成自己的工作。那本来呢，一开始是说半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援藏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发现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好像已经是你援藏的第6个年头了。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样的原因和动力让您这么一次又一次的重返西藏，在那儿继续工作呢？ 对，2010年开始，然后2012年自己去的西藏，2013年是援藏，2015年援藏，2016、2017、2018年一共是在西藏工作了7年，援藏6年。最开始呢还是一种向往，向往西藏的这个蓝天白云。到了之后呢，我就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地方，西藏太美了，雪山圣湖寺庙非常漂亮。可以这么说，就是随手一拍啊就可以作为这个手机的一个封面。然后呢，那边藏民特别淳朴。比如说有一次我坐公交车，然后身上没有1元钱， 投币的吗？ 对，我旁边的藏民就会从自己的兜里拿出1块钱为我投上。所以作为一个异乡人，感受到了这个藏民的这种淳朴。每一年都想去西藏重返西藏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受到的是家乡一样的温暖。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你的资料当中，你把西藏已经当成第二故乡了。 对。 咱们每年都会有旅游的工作者援藏是吗？ 对，每年这个北京都有这个援藏名额。大概是3到5名吧。需要的都是小语种导游。今年呢，2018年代表北京援藏的导游就是有3位，是代表北京旅游委援藏的。有夏宝荣同志，还有兰陵同志，以及我们3位。我觉得我能代表北京援藏是非常的这个骄傲。我想把自己的这个青春无私的奉献给西藏。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下一步我会继续援藏，想把这个援藏当做一项事业来做。 赵恩泉作为北京援藏导游，从2010年到2017年，先后援藏5次，6年在藏区从事德语导游地接工作。他先后4次被评为全国援藏导游西藏自治区先进个人，1次全国援藏导游先进个人。今年他还获得了全国援藏导游突出贡献奖。未来的日子里，他会把援藏当作自己的事业一直做下去。他告诉我们，他要继续发扬西藏精神，以孔繁森同志为榜样，为西藏的旅游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今天的榜样人物之一赵恩泉援藏导游工作当中的经历。我相信另外一位榜样人物曹震，你听到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是有很大触动的哈。那说到二位的这个工作，导游和领队的工作，其实需要的这个知识面之广需要的我们涉猎的范围之广，真的是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的。那平时你们都是通过哪些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所谓的专业素养或者是知识储备的呢？特别是二位都入选了咱们金牌导游的培养项目呢，曹震你自己有什么体会？ 其实说到这个专业素养，我觉得像您说的说这个一个导游，一个合格的导游，优秀的导游应该会哪些方面，或者说具备哪些这种能力，我大概我觉得你首先得会 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还有一个严谨的思维逻辑能力啊，贴心的服务能力，强大的知识体系。你最好你再幽默点，然后会唱个歌，会跳个舞。你比如说到西藏了，或者说到了内蒙古了，弄个篝火晚会，你这个时候导游能够即兴的唱一段歌或者跳一个舞，很能够带动大家的气氛。对，因为有的时候客人是比较拘谨的，我们作为导游一定要有一个活跃气氛的能力。其实这些能力加起来，我觉得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导游摆在客人面前，大家都很喜闻乐见，很喜欢，肯定很喜欢的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拿我个人来说，专业素养不敢说，但是我这些年一直关注，咱就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就是表情，会关注我的表情，我就要求我自己一定要微笑。我就想客人在看到导游第一面的时候，我就把我设身处地想成一个游客，我看到这个导游先看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话什么样，那至少先看他的长相、面部表情。如果是一个冷冰冰的，我觉得就会有距离感，你再拉近就费劲。但是如果一看这导游啊，甭管男的女的，他很很开心，他是微笑面对人，你就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而且我还相信，就是微笑出来的这种语言是有温度的。你就哪怕我们打电话，哎您好，这样的感觉一定您会感觉很舒服。如果哪怕我们没有看到彼此，你好。同样是两个字，但是感觉受众感觉是不一样的， 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一直关注我觉得要面对这个客人也好，还是说朋友也好，表情。所以您看我这皱纹就多，就是笑出来的啊，当然是发自我内心的笑啊。第二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因为你是导游嘛，你这个嘴皮上的功夫，你肯定也得要下到了。我经常我会给我自己没事坐地铁，我就想。这地铁，哎，那有一个拉环或者有一个座椅，我就要如何去介绍这个座椅？比如一把椅子，我们是通过它的外形，通过它的这个材质，还是通过它的样子？我还可以给它想象成一个什么主题？这椅子怎么能够说到让人感觉很感动？ 把一个椅子要介绍到让人很感动？ 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因为我从小做。梦想就是做一名主持人，我就还学过一段时间去传媒大学那边，然后老师曾经给过我们这个课题，就是平白无故的一个东西，你要说就是训练你的表达能力和思维逻辑能力，我觉得很有用。所以在我平常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作室，分享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去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别怯场。我曾经还让我的这些学员们在这个地铁上说过一段讲解词，就是锻炼咱们大家的这种解放天性，不要害怕人的这种心理，这是两个方面我一直做的。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做的我特别推崇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可能会隔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定时间，我会约上一些导游朋友，或者认识或者不认识没关系。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定一个主题，什么呢？带团前的准备。别的不说，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带团前的准备。然后每个人说五点你自己认为你做的好的地方或者是经验，在一个咖啡厅也好，还是在一间教室里也好，每个人都是一个主讲嘉宾。然后你每个人说五点，你为什么觉得我这么做我认为是不错的呢？这些年客人反馈是好的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方法不一样，可能我们要是闭门造车就有点局限了。我就觉得我这桌子挺好，我想象不到旁边还有一个大池塘，想象不到。但是别人说过来，我发现，哎，哪怕你五个你觉得有一个有用，用到自己身上，就是增长自己的技能。那么咱们有那么多的导游呢，不定期的来，那么这个样子时间一长，我相信就是取其别人的长处，把这些优点和优势、经验、技能放在自己的身上，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快自己就能够成几何状的一种增长，一种态势。 作为导游和领队的他们，二位榜样人物如何精进技能，提升各自的旅游服务水平？而作为入选国家金牌导游培养项目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文明旅游的话题？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正在播出。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1月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

您总会感觉到了那个地方去听讲解机，总是少点什么，少的是什么？就是人文的这种关怀。所以嘴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是并列的啊，然后就是你的服务能力一定要体现出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2017年的时候带了一个团，咱们北京的一个阿姨70多岁了，去西欧，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来回12天。阿姨啊，70多岁了，结果呢报了这个团了，结果中间腿摔伤了，在家摔的。 出发之前就已经摔伤了。 对，然后呢就做了个小手术什么的，就还没好利索的情况下，他觉得这团不去吧就有点亏得慌，也没有达到说真的不能走，可能他就不来了。他觉得还行，但是没好利索，家里的儿女又忙于工作，结果阿姨自己坐着个轮椅就来了，在首都机场。是儿子送过来的，嘱托我。我那团一共是32个人。刚才说到这个服务就体现出来了啊！我开完这个机场说明会的时候，然后我就办这个直机啊，托运行李，我就往这个安检那个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阿姨自己根本就无法完全能够支撑这个轮椅，这个活。那咱不能不管阿姨啊，然后我就推着阿姨，我这一推就12天，就是12天。然后比如要上大巴车了，别客人先上去，我把阿姨送上去，我再把那行李盖打开，把那个轮椅合上去再放下去，然后要下车，比如要逛景点了，然后呢客人下来了，我把阿姨扶下来，别人扶着我，再把这轮椅拿出来，就这样一推就是12天。我也真的特别感谢我那32个团友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啊，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那个团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就这样上台阶，上阿尔卑斯雪山等等什么的话，我要背着那个阿姨，儿女不在，让别的客人这也不太合适。那我是小伙子，身强力壮，那我就来呗。所以的阿姨到最后回到北京的时候，就特别的都流眼泪了，哎呀，抱着我，谢谢你啊，操导，哎呀，真是没有你啊，我这个团我根本就游览不下来。所以这就很好的体现到了什么叫做不能光有嘴啊，你得有真真正正的服务。比如再举个例子，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境外，我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去查房。我把房卡给了大家了，然后每个导游做的方法不一样，有的导游是我就坐在这个我在前台大堂等你们15分钟，行不行？行，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刚开始的几天，跟客人还不是很熟络的情况下，辛苦就辛苦了，每间房我去查一下，尤其是境外的时候，他的语言不通的时候，他的手机可能也不通，信号也没有 WiFi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敲一敲，阿姨，您的房间有问题吗？这时候还记好啊，一定要微笑，一定要微笑。阿姨说，哎，没事没事，谢谢曹导阿姨，赶快休息吧。其实简短的2-3句话给大家增加了一次彼此相识的机会，他也会对你这个小伙子导游更加的认可。那你想32个人除以2，那就16间房，我这一圈转下来真的得1个小时，还别赶上说有事儿了。哎，真的赶上，经常会赶上有事。哎，你看看我这做水怎么做不开呀？没有电呢。啊，那个插销是往哪儿插呀？我这门到底怎么锁呀？这哪个是洗发液，哪个是沐浴？这些要不要钱？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懂语言，出去我都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父母来看待。嗯，有着这种心态，你再去给他们做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就会由衷的，不是说装装样子。如果真装样子的话，1天2天行，时间长了还不行。我再举个小例子，好不好？我出团我还会干一个什么事呢，我会带着一个热水壶啊，因为在欧洲外国人喜欢喝凉水，但中国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喜欢喝茶水，喜欢喝热水。但是您也知道很多的酒店呀，它没有热水壶，或者有几个它不够分的怎么办，我就拿一个，能够有的那最好，没有的叔叔阿姨您真的要喝热水的，我这壶就给你们来我房间做热水，一壶一壶给你们做。反正累不累？累，但是给到客人那种体验感特别的好。早晨起来，尤其是在境外的早餐厅，我真的可以做到每一天早晨，比如说7点钟吃早饭，我能够做到6:40、6:45，我就会提前下来。每天我会看一看，这边是面包，那边是牛奶，那边是什么是什么，然后我会站在那个门口迎接我团里的客人，然后等我的团客人基本上都下来了，我再进去吃饭。阿姨，这边是热水，小心烫，那边是牛奶等等。您想一想，如果您是客人的话，碰到这样的导游，我觉得应该也会感觉很喜欢。然后最后就是我其实我的照相技术还是可以的，每一家每一个人我都会多照几张照片，然后等到回到家的时候，我会按照家庭，然后留下这个邮箱，然后1号家庭邮箱，然后打上一个包我发给他们。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游一定要有始有终。 我是这么认为的，要做到有形化的服务。 作为一名从事一线带团十年的导游和领队，曹震接待游客上万人，收到各单位和客人的极高评价。曹震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秉承着一个带团的信条，就是要像制作艺术品一样去带领每一个团队，让客人达到从未有过的愉悦感受。他对游客的真诚与贴心也收到了应有的回报。2016年，他被评选为北京领队之星，同年荣获北京导游协会导游大师称号。那曹震和恩泉作为咱们旅游行业的从业者，而且有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那么对于很多旅游的话题你们也是相当关注的。比如现在我们一说这个中国游客足迹是遍布国内外啊，出境旅游现在越来越多，而文明旅游呢也成为了一个很受瞩目的话题。我不知道作为导游在带团的过程当中，你们是不是也有过引导游客文明旅游这样的例子？曹震，这方面你应该有经验吧？ 有，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这个旅游车上一定要告诉客人们要保持车内卫生，车干净了我们待着才舒服。但是你这话怎么说呢？大家都不是小朋友，就是这导游，所以说你得拿捏一个度，太硬了吧客人听着不舒服，太软了吧客人不听你的。 所以你通常怎么做？ 所以我会跟他们说，这就是，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门课了。你之所以说出这些话让客人听你，一定是前期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你才能在瞬间让客人能够听你的。包括说之前跟客人怎么去联系，见到客人第一面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每一点一滴导游不错，等到上车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说了，我说完一些话，什么自我介绍等等一些介绍，我说好了，这个车呀就是咱们大家临时的小家了，除了我们晚上，你想啊，我们晚上住的酒店每个酒店住一晚上，但是这车会跟我们12天，对吧？这是我们临时的小家，家里的卫生一定要维护好啊，这个家里干净了我们自然坐车才能舒服，对吧？另外一点再跟咱们大家就是也掏心窝子说，司机师傅除了开车，那有些人说我扔这点东西司机师傅会不会帮我们捡扫啊？会。但是您想一想，师傅每天要开500-600公里的这个车程，很辛苦。那如果我们大家再不注意的话，再给他去制造很多的垃圾，师傅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多的劳动量。说实话，对第二天我们的安全系数也大打折扣。所以说，为了我们车内的卫生，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我们共同的小家，大家一定要维护好我们的卫生。 很巧妙的让大家有一个代入感，维护大家的利益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啊。那刚才说到这个文明旅游这个概念呢，其实这么多年来你们作为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一定是看到了很大的变化的，对吧？ 确实变化了。在我最开始带团的时候，你想十年了，我觉得十年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说每个人的这种素养啊都有很大变化。最开始我带团的时候，自助餐很多人啊，咱们真的是有这样去插队啊，会拿很多，真的是浪费。但是最近2-3年我再去餐厅，然后再去还是啊，不管是国内国外，我都能够发现绝大多数啊游客都会很自觉去排队了。然后还有咱们中国人吃饭，其实吃饭的这种文化理念也是不一样的。咱们中国人就讲究就是热闹，一定要热闹咱们才能吃完这顿饭，要不感觉特冷清。但是西餐厅它就是要讲究安静。还包括曾经带团的时候我遇上过这个事儿，因为咱们中国要吃饭的时候10个菜18个菜往那一多起了我们才能去吃这个饭，开筷碰杯。但是在外国的时候，尤其以前很少出门的这些岁数偏大的这些阿姨啊叔叔爷爷奶奶呀，可能有的也还真的对西餐文化不太了解，所以哎，你看我们吃西餐先上个开胃菜没了，服务员，我因为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就会告诉我的以后的团队客人，咱们不一样的文化理念，西餐是吃完一道上一道，吃完一道收一道，还有叫服务员，我们中餐厅叫服务员，其实这感觉还挺有礼貌的，比嘿你过来强太多了。但是在这国外餐厅叫 waiter， 不太尊重的，你可以跟他招招手啊 ，excuse me， 对吧？就是你给他讲这个中西方的文化理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能够听得进去了。 这就如同说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入乡随俗， 对， 咱们到了他们那儿去做客， 哎， 咱们也应该做到说这个宾主双方 对 是感觉到是融洽的，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礼仪 对 应该还是双方都要学习， 也要学习，要学习，要学习。 这就说到恩泉啊，这个双方都要学习。我觉得外国朋友也是这样的，到中国来你也需要给他们讲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不同， 对 对吧？ 对对对，外国友人他们都是到中餐馆吃饭的时候也是 保持了他们的这个习俗嘛。然后呢，在西藏的话，他们就是也是继续保持传统。然后我会给他介绍一下这个中餐和西餐的一些差别啊，这个比如说中国人喜欢啊这个最后喝汤， 嗯， 是吧？然后这个喜欢吃饭的时候带有声音啊， 我们热闹一点， 对，热闹一点。然后西方完全是不一样。 对， 所以外国友人是不是也有的时候他觉得不明白不适应的地方，也需要你去给他们讲的。 对， 所以讲明白了，大家对于这个差异有了认识是可以理解的。